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8月7号，星期六，农历6月29。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开展奥运归国人员隔离接待准备，14地抵京航班取消。 全市54个公安检查站启动高等级勤务，对进京车辆人员严格查控。 本市修订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大突发事件5小时内向社会发布信息。 中国乒乓球男团卫冕奥运冠军，北京市委市政府致电祝贺。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先来关注疫情。本市昨天召开第233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已经开展奥运归国人员隔离接待准备工作。另外，各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14个城市到首都机场的航班。来听报道。 发布会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莹介绍说，由于各地疫情防控政策和市场需求因素，目前各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相关城市到首都机场的航班。 涉及到的城市主要包括南京、扬州、淮安、张家界、常德、郑州、德宏、宜宾、泸州、沈阳、芜湖、天府、海口、荆州。下一步将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和各地疫情防控的需要，对相关城市进京航班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 针对涉及疫情保障各环节产生的垃圾，首都机场将按照重点管控生活垃圾的标准进行清运，由专业处置单位的专人专车按照专用路线送到指定垃圾中转站，交给有资质的专业处置单位处置。 旅客从首都机场出行，需要持有绿色健康码，规范佩戴口罩，经测温后方可进入航站楼。 顺义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支宪伟介绍说，顺义区对首都机场周边区域实行分级管理， 严格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管控，精准核查市级大数据派单人员，已累计排查落位2861人。 目前顺义区已经启用集中观察酒店22家，共5071间房，同步做好隔离酒店储备工作，同时将全力做好奥运归国人员隔离接待准备。 本市升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后，全市54个公安检查站启动了高等级勤务，对进京车辆人员严格查控。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来到房山公安分局窦店公安检查站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在房山区窦店公安检查站，进京车辆排着队，依次缓慢驶入检查站。戴着防护面罩的民警逐一查验车内人员的身份证件。 您好，几位？咱们车上两位，来行程卡我看一下啊。北京市山西太原，好嘞，您呢？ 窦店公安检查站站长张库介绍， 我们检查站呢每天的车流量23000左右，现阶段除了查验个人身份，主要是对他的健康码、行程码进行查验，逢车必查，逢人必核，在严查严控的情况下造成一定的拥堵，希望大家要理解。 面对当前国内疫情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全市54个公安检查站启动了高等级勤务。市公安局指挥部巡逻工作处政委史红彪说， 我们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市域人员限制进京和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得进京的政策标准，北京市公安局启动了警力支援机制，每天投入警力5000余人，各公安检查站打开全部的安检通道，启动了全部的核验核查的设备，并且呢优化工作的流程，与天津、河北公安机关进行对接，3地政策同步，措施同频，目标同向，确保外围防线万无一失。 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近期疫情防控工作的提示，要求各中介机构严控房源带看人数和时间，严格遵守社区疫情防控规定，在合同签约、过户办证等现场办理环节实行分批措施预约办理，避免人员集中。 海淀区从7月20号开始有序组织实施12到17岁人群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截至昨天中午12点，18岁以下人员累计接种25635剂，第一剂接种率 20.31%。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昨天前往海淀区学院路街道接种点探访，来听报道。 受种者填孩子的名字，中间是监护人父母的名字啊。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二层，一名医生正在指导宣教室的十几名家长和孩子填写知情同意书。接种室有8名医生为孩子们接种。黑龙江人刘先生带着儿子前来接种疫苗。小刘今年17岁了，从事服装销售工作。 没打疫苗就是忧心忡忡的嘛，害怕嘛，打完疫苗心里更有一份保障了。 学院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洪熙介绍说，学院路街道6号下午设立了12到17岁人群非在校生专场，约有600人报名。 这些人呢，主要是咱们辖区的一些餐饮啊、美容美发等等不满18岁的主，也有少部分人可能像家长陪着来的这种北京的一些孩子，就是初三或者高三刚毕业，等于已经离开学校了。12至17岁的要求和成人不同的呢，是必须得有监护人陪同到现场。像那些外地打工的父母都在老家，拿着第一是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第二是父母亲笔签名的知情同意书的扫描件或者是照片打印出来的。 海淀区疫苗专班信息组组长于佩丽介绍说， 12到17岁人群疫苗接种方案分三批，其中第一批已经于7月27日至8月1日进行完毕，主要为新高二、新高三两个年级的学生接种，入校设置接种点位，已接种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63个学校的学生。8月18日至24日启动第二批接种，预计接种人数11万人。 来自怀柔区卫健委的消息，截至8月5号，怀柔区12到17岁人群已经接种新冠疫苗12220人，接种率 92.86%。 按照接种计划，预计9月30号之前完成所有无禁忌症的12到17岁人群两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21年修订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修订后的预案近日印发实施，强化了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和发布有关工作要求。 对于能够判定为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等级的，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者发生在重点地区特殊时期的，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突发事件或者突出情况，相关机构或者单位要立即报告北京市委总值班室和北京市应急办，详细信息最迟不得晚于事件发生后两小时报送。 遇有重大突发事件时，主责部门要加强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响应，第一时间通过权威媒体向社会发布信息，最迟应在5小时内发布。重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组建新闻发布中心，及时、准确、客观发布突发事件信息。 记者昨天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经开区通报七促工作机制，已经调度超过150个重大项目，恒瑞北方等54个项目签约落地，项目总投资达到878亿元。 京西地区发展正在加速，近期市发改委批复了石景山区三条道路的工程项目建议书，具体包括衙门口6号路、衙门口8号路、衙门口10号路，这三条道路预计今年底开工建设，力争明年底建成。 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期河南等地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影响，国内多个省份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本土确诊病例。为此，国家发改委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调度，及时精准投放储备，加强市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囤积居奇、串通涨价等各种违法行为，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国际方面，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昨天说，阿富汗政府媒体与信息中心主任达瓦汗麦纳帕尔当天在阿首都喀布尔遇袭身亡。 塔利班发言人昨天在推特上发文称，塔利班组织武装人员当天在喀布尔射杀了麦纳帕尔。记者出身的麦纳帕尔曾任阿富汗总统府副发言人。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昨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塔利班当天攻占了尼姆鲁兹省首府扎兰济市， 扎兰气势是阿富汗塔利班自美军5月1号开始撤离阿富汗以来攻占的第一个省会城市。根据阿富汗媒体报道，在与塔利班短暂交战后，阿富汗政府军已经从扎兰季撤出。 奥运速递， 昨天是东京奥运会的第14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两金两银一铜。许昕、马龙、樊振东昨晚在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3-0击败老对手德国队，连续第四次问鼎奥运会乒乓球男团冠军。至此，中国乒乓球队在东京体育馆收获了4枚金牌、3枚银牌。 过去3届奥运会的男团比赛中，中国队曾经2次遭遇德国，但是2战全胜。13年过去了，德国仍然是奥恰洛夫和波尔打1、2号的位置，加上弗朗西斯卡，3位德国选手的年龄相加超过了100岁。 男团获胜后，北京市委市政府昨天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去贺电。贺电说，欣悉在第32届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北京选手马龙与队友团结合作，奋力拼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金。在此特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乒乓球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昨天在东京奥运会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诗颖以66.34米的佳绩摘得金牌，这是中国第一次夺得这一项目的奥运会冠军，也是亚洲人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标枪金牌。至此，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已经收获36枚金牌，占据金牌榜首位。 东京奥运会接近尾声，那今天都有哪些看点呢？来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8月7号，东京奥运会进入到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也是赛会金牌最多的一天，共将产生34枚金牌，多达11个项目将在今天收官。中国队在跳水、拳击、皮划艇等项目上将继续冲击金牌。跳水男子双人10米台项目中，中国队派出杨健和曹原，力争卫冕这个项目，为中国跳水队圆满收官。皮划艇竞水项目，中国选手将再冲佳绩。其中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预赛里，创造奥运会最好成绩的中国组合徐诗晓、孙梦雅有冲金机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将再度向霸主俄罗斯发起冲击。拳击项目，中国选手谷红将出战女子69公斤级决赛。另外，今天男足决赛将在巴西队和西班牙之间展开，男篮决赛将由美国对阵法国，男排、男子手球和女子水球也都将决出最终的冠军。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科学溯源不容政治黑手。 北京日报消息，助力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全面清理各类法规文件，本市废止42项红头文件。 北京青年报报道，交通运输部修订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第5版，公路、水路、客运站都应查验乘客健康码。 新华社消息，粤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辞世，享年95岁。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关注，东城区发布全市第一个实体书店四进扶持政策，引导实体书店进商场、进社区、进园区、进楼宇。 2020东京奥运会即将闭幕，这是奥林匹克历史上最特殊的一届奥运会。疫情防控、赛场比拼、赛事保障，每个细节都引发关注。年轻一代中国运动员有什么不同？观众的观赛心态变了吗？奥运主办方制定的气泡式封闭管理防疫体系发挥了怎样的效力？疫情下举办全球性赛事还有哪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说起盗墓，通常都是盗窃珍贵的陪葬品。然而江苏滨海县爆发出的一起盗墓案件中，盗贼偷走的却是骨灰。墓地管理人对此又秘而不宣，死者家属在事发多年后才知道自己一直对着空墓祭拜，精神备受打击，于是诉至法院。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北京集体林场创新经营管理模式，为本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小区划分停车位后冲突不断，居民期待妥善解决问题。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为了满足大兴区以及河北固安周边城市居民更早搭乘地铁通勤的需求，同时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京港地铁从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二开始，对4号线、大兴线首末班车时间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对天宫苑站到安河桥北站大交路、公益西桥站到安河桥北站小交路双方向的首末班车时间都进行了调整，首班车提前，末班车延后。 具体方案为，天宫苑站开往安河桥北站的首班车提前25分钟，早晨5点05分发车，公益西桥站开往安河桥北站区段的首班车提前到早晨5点03分发车，同时安河桥北站开往天宫苑站的末班车延后15分钟，晚上10点35分发车，安河桥北站开往公益西桥站区段的末班车延迟到晚上10点48分发车。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3.9摄氏度。今天光照充足，紫外线照射强，空气湿度大。午后天气比较闷热，外出活动请注意补水防晒。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9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9:22，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19。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于飞、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医疗护理人员短缺，服务外包，家属质疑护工费用转嫁患者是否合理？ 护理费比咱们药费还贵呢，我们这笔钱凭什么要出我们头上？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又一座大山了。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医院护理服务已经成为院内医疗服务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市民李女士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的家人因生病住院花费了高额的护工护理费。李女士认为，本应由护士承担的工作，现在变成了需要患者付费给护工的有偿服务，经济压力也随之全都转移到了患者身上。医院护理服务为何外包？价格标准又由谁来制定和监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的调查报道。 市民李女士向记者表示，自己的父亲在北京朝阳急救抢救中心住院，医院要求必须有陪护，由于自己的时间精力不允许，无奈之下只能聘请医院的护工陪护。 像我父亲80多了，这三个孩子，家里边还有一个老妈，一个人照顾老妈，一个人得跑腿来回来去，像我们哥仨就第六转，连我老公连我嫂子都得上，必须要陪住，必须得找，这么着才请的护工。 在李女士看来，本应由护士承担的工作，现在变成了需要患者付费给护工的有偿服务，经济压力也随之都转移到了患者身上。 普通工人退休工资3000多，住了几天不敢住了，护工费就顾不起，护理费比咱们药费还贵呢。我就问了，我说要护士这个职业干什么？我们这笔钱凭什么要出我们头上？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又一座大山了。 那么，医院要求陪护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各医院对护工的聘用又有怎样的政策要求？护工费用的标准又该由谁来制定？记者首先致电北京朝阳急救抢救中心护工办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陪护中心，工作人员表示，部分住院患者需要聘请医院的护工。 重症的话需要护工，是因为重症的师傅一直在用我们这个护工办的护工，家属是不允许进去的。如果是监护室的话是190，然后外病区的话是230一天。 都从我这儿的，家属都不让进，你想想能让外人进吗？不是随便进的。护工就是第三个承包方案，都是260一天，一对一的，一对二的就是这180。 记者走访本市多家医院发现，大部分医院的护工都是第三方家政公司的职工，而并非医院正式员工，由第三方公司管理。那么护工的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呢？记者致电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和海淀区医保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护工费用目前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这个不在那个目录范围内， 对，目前来讲是不能报。 在北京工商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徐徐看来，目前护工护理费的定价是一种市场化的经济行为。 目前来说，确实也只能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机制来解决。护工费用上面，它应该是有相关的物价局这些来进行的这个价格控制的。它的这个专业护理的这个服务质量上面来说，专业程度上面来说，就医疗方面的一些监管机构来进行相应的一些监管吧。 一线调查报道。 目前本市对于医院护工的聘请和监管有着怎样的政策要求呢？记者致电北京市公共卫生服务热线12320，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明文规定，需要咨询各区卫健委。海淀区卫健委工作人员则表示，由于疫情的原因，区里要求取消家属陪护和探视，重症患者需要聘请与医院合作的第三方公司提供的护工，定价权在医院与第三方公司。 要求不允许有陪护和探视，然后如果是必须要有陪护的病人，他生命比较重的话，就是得是医院的。自己的陪护他们核酸检测什么都是很严格的。 那咱们那个价格有没有统一的要求啊？ 这个应该没有，这个他们护工也都是第三方的聘请的，都是第三方说多少钱，然后他们两家去有一个合作。 记者调查了解到，早在2010年，医政医管局就曾印发《医院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工作标准试行》，标准提出，临床护理服务的目标是实施责任制整体护理，责任护士为患者提供整体护理服务，履行基础护理、病情观察、治疗、沟通和健康指导等护理工作职责。这么多年过去，这一标准为何难以落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三甲医院护士向记者表示，护士与护工的工作内容完全不同。 护士的主要工作就是执行医嘱，就是处理一些比较专业性的问题，然后护工主要是照顾一些不能下床方便老人这些翻身啊，这些床上大小便这些工作。 在这位护士看来，护工出现的原因在于护士资源明显缺乏，供不应求。 每个医院这个护士还是比较短缺的，因为这个职业其实需要承担非常多也是非常繁杂的一些工作，一是工作比较累，第二是相对来说回报比较低一点，所以说很多医院又留不住人，又很多人就不愿意从事的临床一线的这种护理工作了。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3.18，居全球倒数第五。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教师杨健看来，护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护士数量的不足，满足了群众对医疗照护的需求，已经成为医疗服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医生护士和这个患者这个人数之间的比例，其实在很多医院是达不到相应的这种要求的。我们医生护士人数是相对较少的，是要求进行这个护工的雇用，其实可以更好的照顾患者他生活方面的。那在护士人手不足的情况之下，可以把他们解放出来去做那种比如说执行医嘱，然后更严密的观察这个患者他的这个医疗的效果等等。 杨健进一步表示，护士的护理费较低也是部分护理工作需要转由护工承担的原因。 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在医院的相应的这个收费的制度里面，我们是有标准的，像这个护理它分级别，但是即使是最高级别的这种护理，一天的这个费用也是非常少的。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进一步认为，正是由于护理服务的短缺，导致医院把大量的护理服务外包。 各个医院都严格的压缩护士的比例，你现在的护士很少有编制的，收入也很低，导致了我们护理这个服务本身啊极其的短缺。 在王震看来，造成护理服务短缺的根本原因在于医院国家事业单位的性质与自由的市场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 是因为我们基于公立医院的性质，不允许收任何的这种人员的费用，你都是有编制的人，你就很难再去提他的服务的费用。 那么护工费用未来能否纳入医疗保险，以分担患者的经济压力呢？北京工商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徐徐认为，能否纳入到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取决于国家财政实力等诸多因素，未来更有可能通过商业保险等形式纳入保障。